像春风走来，爱无言像雪花悄悄离去，彼此间我们也许不曾相识，爱的呼唤让我们在一起，在一起，穿过了风和雨，在一起走来了新天地，这份情希望了人间，这份爱温暖在你我心里。春风走来，爱无言像雪花悄悄离去，彼此间都把真情埋在心底，爱的故事才这样美丽，在一起穿过了风和雨，在一起走来了新天地，这份情希望了人间，这份爱温在你我心里，在一起穿过了风和雨，在一起走来了新天地，这份情希望了人间，这份爱温暖在你我心里，情为了像春风走来，像雪花悄悄离去，彼此间都把真情埋在心底，爱的故事才这样美。 上的雨水哟、哦、海棠花儿不会自己开，只要哥哥你耐心地等待哟，上的人儿就会跑过来哟。上了天空呀，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？我等待着美丽的姑娘哟，为什么